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97集。这他妈还不是爱情？严希定的包厢不是很大，摆了一张桌子，还有四个沙发椅，临窗。妍希坐在左边的沙发椅子上，手搭在桌边，手边还有次序地放着墨镜、鸭舌帽、口罩。黑色长羽绒服被经纪人挂在了一边。 妍希，大神是不是真的会来啊？ 经纪人没有坐，只是在空地走来走去，时不时的就低头翻着手机。 嗯。 妍希看起来比经纪人淡定，想了想，他又看了一眼经纪人。 你说他多大呀？我该叫他哥还是叫他兄弟？ 妍希认识江山易好几年了，对方的年纪、长相什么的，他都一概不知。对于这个问题，经纪人也好奇，他沉吟了一下。 你就叫江山哥。礼貌一点，听到没？ 经纪人当然也不知道江山易的情况，不过从对方教的作曲跟编曲来看，尤其是早期的黑暗风，像是经历了无数沧桑，那是真的会触动人心灵的编曲。由此经纪人判断江山易年纪一定不会小。妍希今年25岁，江山易怎么也不会比妍希还要小吧。只是现在也不是问这些的时候，距离妍希跟江山易约的时间不到一分钟，经纪人有些想问妍希，人家大神真的愿意见你吗？他正这样想着，包厢外的门被人敲响了，不急不缓的声音，经纪人心神一震， 应该是大神。 他立马转身去开包厢的门，而他背后的沙发椅上，妍希也猛地站起来，目不转睛看着门的方向。门开得很快。经纪人看着门外站着的女生，对方把卫衣的帽子拉上去了，很年轻，但不太看得清脸。但就这么看上去，整个人都感觉十分的酷。 小姐，请问你有什么事？ 经纪人看着他这张年轻的脸，根本就没有把对方往江山易的身上想过，反而担忧起来，是不是妍希来这儿被认出来了。以妍希的一线流量，真被人认出来还好，要是被露透了，他们俩今天出这家咖啡店都难了。没错，经纪人怀疑秦冉是粉丝，看到人出来，秦冉伸手把帽子拉下来，他看着经纪人，精致的眉眼微挑，有些言简意赅的说道，我找妍希。他拉下了帽子后，整个眉眼都显露出来，五官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合起来看，都是极其的出挑，微微挑着的眉眼中透着刺意。经纪人在娱乐圈是见惯了美人的，可看到秦闪的第一眼，经纪人还是眼前一亮，心中暗叹，他要是一个娱乐艺人的经纪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劝说秦冉跟着他进圈的。这样一张脸，进来娱乐圈不用做任何事，粉丝都奉他为大爷。要知道，大多数粉丝第一眼看的真的只是脸。 你是要他签名吗？ 妍希粉丝一向多，经纪人丝毫不意外，他兜里都是随时带着妍希的签名照的，随时用来安抚遇到的粉丝。他非常和蔼的从兜里掏出了两张妍希的签名照递给秦冉。屋内，妍希听到不是江山易，激动不已的心又平静下来，然后重新坐回了沙发椅上，继续看微信。秦冉伸手低眸，漫不经心地接过了经纪人递给他的签名照，看了看，也没有塞回兜里，只是随手捏着。经纪人等着秦闪离开，没有想到秦闪签名照都拿了，但是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他挺诧异的抬了抬眸，还没开口说话，就听到对方似乎是笑了笑。他一手随意拿着签名照，一手随手插在兜里，不紧不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经纪人介绍着自己。我是江山逸。经纪人本来和蔼可亲的脸木了木，他有些见鬼的深吸了一口气。 等等等等，你刚刚说什么？江什么来着？ 开什么国际玩笑？他个小屁孩是江山逸？经纪人的声音有些飘，他怀疑面前的这个小姑娘是在跟他开玩笑。秦冉插在兜里的手动了动，然后摸出来自己的手机，上面妍希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兄弟到哪儿了？ 秦冉直接回， 包厢门口，你经纪人送了我两张你的签名照。 一分钟后，三个人都坐进包厢了。秦冉坐在右边，妍希跟经纪人都坐在左边的沙发椅上。秦冉随手把妍希的签名照放到一边，手撑在桌子上。外面服务员敲了门送咖啡，经纪人的脚步有些发飘的把门打开，把三杯咖啡端进来，一杯放在秦冉面前。咖啡杯碰撞在桌子上的声音让妍希回过神来，她有些匪夷所思的把目光放在秦冉身上，试探着开口。 兄弟。 秦冉微微侧了侧身，他好看的眉眼低着，有些漫不经心的又有些冷酷的回了一句。妍希石化了，这个语气，这个反应，是他所认识的大兄弟，没错了。 大神，原来你这么年轻啊。 在娱乐圈混迹了这么多年，已经成了人精的经纪人终于反应过来。他努力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手心，可是内心远不如表面这么平静。就算没有问，经纪人也能看出来，秦冉不过18岁上下，那他是多大就开始给妍希作曲编曲的，又怎么会突然找上妍希呢？经纪人带妍希的时候就感觉不对劲了，圈子里红的人是有，红到妍希这个地步的也有，秦修晨就是，对方也没有半点绯闻，但秦修晨是有后台有家族的人，他能走到这一步还没有什么黑料，不仅仅是因为他人品跟实力，还是因为他有个强大的家族。可妍希有什么呢？他父母离婚，跟着妈妈过，负债累累，这么多年经纪人也没有见过他父亲。经纪人带他的时候，他还在一群选秀的人中挣扎，背景干干净净。可是妍希红了这么久，没有黑料，也没有任何人敢潜规则打他主意。经纪人觉得一大部分原因肯定就是因为妍希背后的那个圈子里极其神秘的神级编曲江山逸，这位大佬在背后默默支持妍希，不是贪图美色，就是贪图才华，不然这位图什么呢？可现在经纪人看着秦冉那张比妍希还要颠倒众生的脸，顿时就觉得妍希好像貌似还占便宜了。秦冉这张脸要是被人抱在娱乐圈，江山逸这三个字要挂在热搜榜三天不止。经纪人咳了一声，用眼神疯狂示意妍希，这他妈还不是爱情吗？妍希没有接收到信号，她只是盯着秦冉，也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她拿着咖啡喝了一口。 大神，你今天怎么忽然见我？ 正好有时间。秦冉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桌子。你妈妈现在还好吧？她看着手机，程俊问她在哪儿，她随手回了一条消息。 嗯。 妍希点点头， 他有跟江山逸说过他的家庭情况。 我妈妈现在在云光财团工作。 他一直想要见江山逸，一部分是因为玉知音，一部分是感谢对方当初把他从泥沼中拉出来。可现在真的见到了真人，妍希觉得他暂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楼下，程木等秦冉进了咖啡店之后，就把车停在了路边。咖啡店边马路宽敞，对面就是个停车场。工作日这边的人不多，外面冷，程木就没有下车。他坐在副驾驶上，低头翻着各种群。欧阳威问他们什么时候回京城，程木按着手机，刚想回一句，聊天页面忽然跳出了一条信息。 在哪儿？ 发信人是一个全黑的头像，很冷很酷的两个字。程木连忙坐直身体，仿佛问话的人在自己面前似的，恭恭敬敬地回了消息，还把秦冉进去的那家看起来非常像是情侣约会的咖啡店照片给发了过去，最后还把定位发了过去。顾惜持家，程俊看着程木发来的图片，眼眸眯了眯，手撑着沙发站起来，拿起挂在一边的外套，在顾惜池放着车钥匙的地方看了一圈，随便拿了个钥匙就走。 俊远，去哪儿？ 陆兆颖坐在电脑边，看程俊拿着车钥匙往外走，不由多问了一句。 出去一趟。 程俊手抵着唇，舒俊的眉眼低着，有些漫不经心地回了四个字。低头看了眼手机，秦冉的消息刚刚也回了。他似乎是没有什么隐瞒的，直接连包厢号都发过来了。程俊的眉头挑了挑。20分钟后，包厢里。 妍希，你跟大神两个人好好聊，我出去抽根烟。 经纪人摸出烟盒，很有眼力劲儿地给金主制造时机，还用眼神疯狂地示意妍希。就在他疯狂示意妍希的时候，包厢的门又被人敲响了，很慢条斯理的三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